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三伏苦暑天，嗓子晒冒烟，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叫上他拉班，手里把脚扇，就等老爷下了山，马铃儿出去找凉快。孔子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点上冰皮羊肉串，做点毛豆小凉菜，窗边开着花夹子，夏天自由大得乐趣，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72变，娱乐72变。 金子爬上了墙，燕子飞上了 梁，小花小猪配成双，天堂石榴和鱼缸， 最爱白雪白骨汤，三月开四花卷，车上家里 更是 金子耳边，白天晚上 本节目由金氏尊牌阳澄湖大闸蟹特约播出。 小品英宁、王大雷上台鞠躬。 Show time！ 快乐大街酒吧里，大雷驾照考过的时候，全家有没有喝酒庆祝啊？ 我是没有高兴的事儿 了，是不是开一家庭联欢会？ 对啊， 没有， 你也过得不容易， 定成特定的纪念日。 听说被教练给骂惨了，天天指着后脑勺， 还不敢当面骂呀， 兜着后脑勺骂我。哎，小花，你听谁说的？ 葫芦不跟你一块学车吗？ 当着他面骂我，传话给你， 差不多。 这教练啊也是心虚，我那会儿还是人工杆最后一批呢。 你是咱们这院里面几个小伙伴里面你 活难的是吧？岁数最大的。哎，小花，你别卡嗓子眼，这会儿卡台，活 得出去的， 活最出去的。 对， 是我活最出去。 你们那会儿是不是都学的那个斗车呀？ 我是蓝翔学出来的，是吧？小花，我必须跟你说，吉普 有空调吗？ 没有。 有挡把吗？ 我们跑汉船去了，还是车走、啊、 有那种中控那种很自动的那种感觉吗？ 没有自动挡，手动挡。 那着车是底下拿那钥匙给摇去吗？ 特别难着，是有那个摇把能摇。 你们是几个人一车呀？ 哎呦，我们是11个人一车。 那不超载吗？ 拉货的。 小花，你怎么跟那派出所审犯人？ 不是，那会儿他这个不是说学车的时候一天都来，这一车比如这么多人，你们轮着来。 那没现在通过率高吧？ 现在来讲一般量都能过，那会儿就是有，但是也不是很多，就不过的也不多。 你考几回过？ 一回啊。 你这别怕没面啊，没事，过这么多年了。 我真的一回过。 瞧瞧， 我要没有严重的这个违规违纪。 而且确实大磊车技还不错。 那当然了， 是不是？这个一手扶把， 学汽车， 汽车你开的也挺好的。 对， 哎，就是当时我还是很想了解你学车的时候，就是教练就是没有因为你开的哪一项稍微弱点就骂你吗？ 批评是批评有过，但是没骂过。你比如说、 哎、这怎么都跟葫芦说的不一样啊？ 他造谣来着，那教练兜着后脖梗子说的，我听不见。 葫芦说你被教练骂得狠狠的，早上起来车一起步就开始骂你。 我至于吗？ 有可能，反正说你操作不对，让你去背那个口溜，顺口溜。 口溜背口溜， 别 背口诀好不好？你说的太水了，小花。背口溜， 人家背顺口溜吗？背口诀去。 第一步什么一踩什么二蹬什么的吗？ 一踩什么二蹬什么？还是自行车、 水车？ 我们也没背过呀、啊。 踩轰空踩挂。 啊，葫芦说你心情极度郁闷， 但是呢面带笑容 走向了这个教练的深渊， 很乖顺，然后 很什么顺， 很乖顺，心里气得不行，脸上却笑开了花， 口是心非呗。 继续葫芦说，骂你的话有以下几种，怎么开的，会不会开， 这叫骂人啊， 瞎了吗， 这句算，前两句不算，那这句绝对算了。 不是前两句呢，他不是那种和风细雨那种态度， 那只能算批评，不能算骂人。 他还有零碎呢， 对， 他这 加上文明那个用语 吗？对，省了30多个字， 嚯，全是零碎。 你就去医院吧，你 没听说过，哪有这样的，如胡说八道吗？ 教练捧哏的吧， 就这样呀， 都没有倒你身上了，这有吧？ 这词儿倒是有， 去那边凉快凉快去。 反正你们那教练啊，本事挺大，耐心一点没有。 有能耐人都有脾气， 见着怂人是压不住火。 我是这怂人是吧？ 不是，见着学员压不住火。 你也不好意思说阿姨是怂人吧？ 你就主动承担一点吧。 年纪小，你不承担谁承担呀？ 就怂人归我了是吧？ 但你， 但是咱们得说，当年骂你骂得很，你一次过了。 对呀、 这个教练心里很安慰的，没对不起你吧？ 不是。我都已经过了，他应该对我态度好点，这会儿不应该再骂我。 没有啊， 不是他呀，对你就是说怎么说叫恨 之入骨， 恨铁不成钢， 爱恨交织，为你也高兴。晚上的时候呢，这个特地庆祝几位学员阿姨加你通过了驾考， 摆了一桌酒席。 那你想想，人教练主动请你们喝酒，这个够可以了吧？ 啊，吃饭 为你们。庆生， 庆 生 过生日， 庆毕，庆祝你们驾校毕业， 庆假。 我听着都没听说过这词儿。 你想，你们教练虽然骂的你是血雨腥风，但是要你红包了吗？ 没有。 要你茅台了吗？ 没有。 要你中华牙膏了吗？ 要牙膏干嘛呀？这位还口气还不老好的。 中华你什么？ 教练实在过太苦了，连牙膏都要。 都没有，对不对？ 对。 这席间呢？教练隶属了你们种种不会开车的这个势力。 这教练除了不会说话，没别的毛病。 你怎么溜车的？他怎么滑坡的？ 谁怎么熄火的？那谁怎么侧翻？ 还有侧翻的？ 教练把保险的钱都上升了。 我们这有人身威胁是吧？ 那可不是。哎，教练很开心，给你们挨个灌醉了。自己回去开着车，在万家丽路口的时候被整治了。 我要有重的说一句，该。我都混疯了他了， 酒驾逮着他了，完了以后一测酒精含量，每100毫升是50毫克。 那完了，这回他没法当教练了。 哎呦，记12分， 吊销6个月， 2000，暂扣驾驶证6个月。 对呀、 不过大雷，你有福了。 我又有什么福了？ 我说万一以后那个机动车发生了一代革新，现在的这种机动车的机械功能的驾驶转变了。以后是有点这种人工智能式的驾驶，咱们都得重新考证。 在你这智商，你开不了什么好车了。 就是我还得挨鞭骂呗。 那个时候的驾校啊，就不是真人的教练了。 那谁教练？ 都是机器人。 哦嚯，你说这我活着还能赶上吗？ 机器人呢，他装这软件，不装这骂人的话的话，他未准骂得出来。 绝对骂不出来，不是未准，是绝对。 他就特别有耐心了，请您重来。对不起，请您重来。 就该我骂他了。 他还没脾气， 而且特别严格，按他那标准走。 他有互动啊，不是说只是那个简单重复自己。 怎么互动？ 他比如说，请您重来，加油哦。然后你要跟他说啊，我那不会，你能把我怎么样吧？他可能会说，我不能把你怎么样，我只能为你 不及格感到遗憾。 机器人是谁设计的？ 很智能，你没看那个香港有一个垃圾桶智能机器人的跟聊天， 跟垃圾桶聊天。 你说垃圾桶，我能跟你照相吗？垃圾桶说，你头一次跟垃圾桶照相吗？人家还逗咳嗽呢。完了， 说相声设计的吧？ 跟那个照相的时候，你往这么来， 垃圾桶会动。 以后你这机器人教练也这样，抽烟吗？ 这机器人还学抽烟喝酒啊？准备收礼是吧？ 问你在车里，咱不抽， 不抽他问我干嘛使啊？ 就怕你会抽烟呀、车应该跟以前没有什么特别的不同， 就是光发展机器人这个智能，没发展车是吧？ 车的外形还可以保持那样，只不过它的定位啊、传输啊、操控啊，可能发生变化了。 这么回事？ 有的时候那个学员啊，就是怕坐在教练旁边紧，他是精神上面的压力比较大。 对， 以后换机器人以后呢，反正你也知道他不会骂人，但他可能会就是有一种特殊的音响音效，对，或者小柱说的挖苦人的方式，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他就是一烦你就哒啦滴哒啦滴， 让我回家 哒啦滴哒哒。 但是 我想啊，就是开始机器人不骂人，后来三个月以后啊， 学坏了。 他智能的，全方位的指着你后脑勺。 会不会开？我怎么收你这么笨的学生呀、啊？我怎么收你这么笨的学生啊？ 还说两遍， 重要的事儿应该说三遍了。 后海、前门、大石栏、SOHO、望京、三里屯， 北京的声音。北京人的情怀，不管你人在哪儿，这儿是你的家。娱乐七十二变，小弟英宁王大雷，恭候您。 快来来街酒吧里。哎，大雷，你好像最喜欢什么呀？ 喜欢东西多了，浪漫。喜欢美食， 具体一点，比如说美食喜欢什么呢？ 美食喜欢各种 卤煮， 那是你喜欢 炖吊子， 让不让说话了？ 洋洋确实也喜欢这些啊， 西餐对吧？ 西餐里面选什么？ 白夜。 你问哪国？你先别再等会儿，哪国西餐吃这个？没跟你说吗？什么法餐浪漫的那种？ 大牛排。 哎，环境。 大牛蛙。 哎，那不是什么三文鱼啊？ 蜗牛。 与黄鹂鸟。 还是蜗牛吗？ 你们能吃点正常人的东西吗？ 那什么， 还有那种什么披萨，然后中式的、 哎、 简单的，现在都爱吃简单流行的火锅、哦、 你想向他求婚吗？ 小花，你这个跳跃性太大，这个当然是想 有关系。现在我就告诉你了 啊，如果你想向他求婚的话、嗯、 晚了， 我建议有可能晚有可能早了， 我还掌握不好了。 你呢，可以就是投其所好，他不是喜欢吃披萨饼吗？完了，拿披萨饼，你给它卷了，卷了以后拼一朵玫瑰花。 你等会儿，你剁在披萨饼能卷上的那么厚，你见过卷披萨的吗？ 你弄一张大饼不就卷了 吗？薄边啊， 薄边才硬呢，小花。 多放酱啊，卷呢、啊？ 我卷谁？我卷你？ 这不 啊？那你说披萨饼不好卷？ 对，印度泡饼。 那蜗牛垒一个玫瑰花呢？ 蜗牛能垒出玫瑰花吗？ 小花。 你要这么说，三文鱼可以。 哎，对， 他爱吃吗？ 哎， 北极贝 能弄一花的造型是没问题。 那行， 对嘛？你比如说，你不给他999个玫瑰花，你给他999个三文鱼片儿， 也不少钱， 真 不少 钱， 前面多少钱吃不了，吃不了，吃不了。 要么你请他到店里来， 对， 你说这是 什么店？ 就是那种寿司店啊。 哦，那可以。 多年前是在一个火锅店里认识的， 我们就因为吃到了一块儿。 哎，我们又这么些年走遍了。也走过了许多名城， 还是最爱我这北京。 这歌有点老吧，小花？我们是海外赤子是吧？你要出的都是馊主意。 哪儿馊啊？ 鱼馊了。 唱不够呢，铜墙碧瓦的太和殿呐，道不尽呐，十里长街过彩虹。 我要是阳了，站起就走。 哎，你不能走，你还得哎 ，我还把过门唱完了的是吧？ 你得把他往个叫啊。 最后你来一句，我还是。最爱 我的北京，这跟羊有什么关系？ 你改词儿啊，我的羊羊， 羊羊， 挠了就完了。 那人家真有这么一件事儿吗？说有一小伙吉林人，吉林长春人，七夕之前呢向女朋友求婚了。那玫瑰花呢，就是小伙亲手制作的，生菜叶子做托，牛肉卷儿做花。人说了，那咋？2年前呢，我们就是在这个火锅店里认识的。他最爱吃这口了，就是这个牛肉卷，我要把这份属于你的幸福送给你。叫我爱唱 吗？最爱北京吗？ 不是我呢，狗狗的大厦想转的听。 哎呦， 这歌我不知道这么流行啊，他痒痒吗？ 当小院高搭的天棚撑起春夏秋冬的分明，当大爷指路的热情遇到导航娇滴滴的智灵， 祝您一路好心情哦。 当千年古都的文明恰逢一跃而起的人工智能，聊北京，聊北京，说 AI 说智能，接地气，有理，让传统与创新，文化与科技展开想象，颠覆开创，颠覆开创。娱乐七十二变，全新出击， 节目播出时间改至首播上午9点至10点，重播凌晨2点至3点，北京文艺广播 FM 87.6，小底，英宁，王大雷，恭候您。 在酒吧里，小柱，你介意找一个比你大一点的女生吗？ 不介意， 女孩大点热疼人， 也别大太多。真说大太多了，真的 长得少些， 大4-5岁， 不是长得她又漂亮又少 些，比你可是显年轻。 对，一看像你妹妹，个儿也矮， 那更不要了， 脸也少，你还要一大高个儿，就你这个，出门跟你跟孩子似的跟人家， 怎么了？ 不合适。 那行，你选高个儿能接受吗？但长得很漂亮，甜丝丝，脆生生， 损啊！ 北京人，京腔京韵，自国情。 居然北京， 行， 去过好多名城。 哎，潭柘寺的松也看过， 还有北海的风，行了。 行， 他同意了， 结婚。带着小柱呢，以为啊是对方比自己大6岁， 他要求的。 结婚6年之后，小柱发现对方比自己大14岁。 不是，这些年人家岁数长了， 小柱没长。 对， 哎，您说是个儿和岁数？ 岁数那怎么都得一块长，对不对？ 他当初说比你大6岁，实际上比你大了14。但是显得还是那么年轻。 小柱，你怎么办？假设是这种情况发生了， 你发现了，6年之后你都发现了，一切， 你怎么办？ 这还真没想呢，这真得跟他急眼。 那你现在想想怎么急？结果你要一什么结果？怎么结法？ 那都糗这么长时间了， 6年了。 对呀、啊，6年了， 有感情了，是不是？ 对，你的存款也都归人家了，房产也过了户了，你说你怎么办吧？ 哎呦，那你可爱得够深的，当时 我这上当了，我这是依旧了。 那就接着依旧一下。 对了，而且女大男小的例子也不是没有，照样过得幸福。 他比你大14岁，你59，他就73了。 你那就这么想啊？我14的时候，他才28呀。 可是那个日子已经不复返了。 我跟你说，现在人啊，营养好了，不见得真的这个59岁的小柱的身体就比这个73岁的 强 女方的强。 对， 也没准到70的时候，小柱慢慢追上来了，齐头并进啊。 我说 齐头并进。 对对对，个儿齐头并进。 小柱怎么样？ 行， 忍了。 为这个啊，我今天送小柱一杯咖啡。 才一杯啊？ 真的，我觉得是条汉子。 我以为是条赖狗呢。 他干什么了？是条汉子？ 那没有这个年龄的成见吗？很好啊。 那小花，你到底多大？ 你是怎么说？ 啊、我这正常。 你真给他，不见得就行。说时候好， 说容易。 这个事儿啊，搁谁都得考虑考虑。 嗯。 但是你想，这女的比自己小14岁，有什么不成的呢？ 谁知道 我呢就勉为其难了， 你听反了，这样你先到73。 咱们说爱情是可以跨越年龄， 对对对， 实现国界， 所以你往上追也可以嘛。 我觉得这因人而异啊，可能他在乎心灵沟通。 对，但是有的人 俩人过日子， 对岁数这个事儿吧，对要求特别高， 坎儿高，对对对，非得找比自己小的也是有的。 哎， 而且说、 让自己先到坎儿， 怎么回事呢？就是这个陈某男子啊。与妻子孙某结婚6年，才知道说对方比自己大14岁，但是也觉得挺奇怪的。那结婚的时候怎么没发现呢？ 对呀、 是因为啊， 拿身份证一看就知道了。 他用的是别人的身份， 冒名顶替。 这个女方呢，还是很爱男方的，所以呢，怕对方嫌自己年龄太大，为了俩人能结婚呢，就冒用了与丈夫同岁的侄女这孙某某的身份证，跟这个陈某登记结婚。 可是那模样上也能看出来啊， 长得比较绍兴吗？ 那基本符合小柱的要求了，你现在赶紧去，他也离婚了。 但是男方就觉得说这件事情妻子一直在骗他，可是啊这么多年感情了，而且啊还生了一个女儿，所以呢男方就选择原谅了，既往不咎，好好过日子。 那、你别去了， 但好景不长、 你又有希望了。 本节目由金氏尊牌阳澄湖大闸蟹特约播出。 快乐大街快乐事，上半时段先告一段落了。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小院里更是包罗万象，希望您常来这儿坐一坐，体味原汁原味的北京生活。主持人小底代表特约嘉宾相声演员英宁、王磊，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娱乐72变下半时段。补充一句，在此还要感谢我们的金鹰铜奖录音师马笑宇。再补充一句，关注公众微信号娱乐72变，多联络多接洽。 低着雨的脸，抬头 彩虹的浮现，来不及留恋，神奇的光芒不见，梦寐到极点就开始幻灭，跌回真实世界。 Thank you. 六，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87.6， 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七十二变，娱乐七十二变。 金子爬上了墙，燕子飞上了梁， 小花小树配成双，天堂石榴和鱼缸， 最爱白雪白骨汤，三月开四花卷，这上家里娱乐七十二变，白天晚上月 本节目由金世尊牌阳澄湖大闸蟹特约播出。金世尊阳澄湖大闸蟹，更高端的中秋蟹礼，5288-6111。 小比、英宁、王大雷上台鞠躬。 Showtime！ 快乐大街酒吧里，想起当年咱们那个新生开学的时候，我记得我领着你们进校园。 你是家长是怎么的？ 你们俩怯场。 我们没有你怯。 我记得当时开学典礼10000多的新生吧。 火、啊，多大个学校啊？ 哦、 新生就10000多。 不是本科、硕士、博士、研究生。 那会儿我们还怯场呢。 还有国际留学生。 那加起来要10000多。 你别凑数行不行？ 差不多10000，有8000有吗？ 没有， 再便宜点， 6000。 没跟你说吧，这一级要10000人，这加一块的学校，连老师加各级加一块的10万人了。 武汉大学年的新生开学典礼1.6万人呢，16000、 哦， 新生啊。 那是现在，说明这个确实是人多了。 废话了吧？ 哎，你怎么改的够快的啊？ 我说我那年代没这么些人。 准备有？ 准备有。 我就说当时，我记得。作为新生呢，有迎新的典礼 啊，对对对， 有迎新会， 好像有文艺节目的吧？ 有有联欢吧，迎新联欢有。 对， 哎，是的，我记得咱们仨还演了个小品，叫做《摊上事儿了》，是不是？ 上春晚了吧？这节目，你摊上大事儿了。 对对对对对，哎，我骄傲，演的演员。 对对对对，你骄傲，我不骄傲， 干嘛不骄傲啊？ 让那一集的学生一下记住了我。 太记得住了， 我说这也不知道哪集的记住你了。 而且那个节目是我报的，我记得我说的是表演者狄小花等。 小花你还不明白吗？处处得显着自己能说会跳，能说会道。 对， 还一人等。 哎，对，然后等了，到现在怎样啊？连男朋友都没有。你大学的时候有人追你吗？ 那是实在是追不上。那你想怎么欢迎你啊，小猪？ 我得有，全是姑娘护送着我，哎，给我安排好宿舍，铺好被窝，我给我包好的书皮，然后给我准备好的水碗手绢， 然后给你准备好点滴。 我住院去是吧？ 那都是护士啊。 真是， 那也不如王大磊啊。王大磊起码规格得高。 接机仪式， 打飞机就得接我。 其实武汉大学他们挺有意思一个典礼啊，我给你们介绍一下。新生入学有个暖场环节，叫做花式拥抱。当时有个摄像镜头， 花式拥抱 扫向人群，哒哒哒哒哒哒， 是机关枪 扫射的，不是镜头啊。 不是，要么镜头都没声，我得给你们形容了呀。那这儿一个镜头，这儿一个， 那也不是哒哒哒哒哒哒的声音啊。 完了，一个心形的图案圈到谁？哎，圈到哪位同学？哪个同学要表示表示？ 往里扔钱， 把烟拿出来，几位抽烟抽烟，谢谢各位啊，辛苦辛苦辛苦。完，撒喜糖， 我以为扔钱 呢。哎呀，你做个可爱的动作，扫两位、三位同学，老师来个亲密的拥抱，这叫爱的抱抱。啊，这个主题就是爱的抱抱，花式的拥抱。 他们还得花式，这各种各样的。 对， 你们怎么抱都行，熊抱、公主抱， 来一个苏秦背剑， 哎，来张飞片马， 来个海底捞月。最后是天 就这 是哪的。哎，你要是想那个求拥抱，你举手，四五个壮汉， 嚯，四五个壮汉过来， 咵嚓， 给你来一个 生擒活拿。 这是拥抱， 现场是欢笑声掌声不断，大家觉得这个暖场环节太有趣儿，太好玩了。 怎么还有掌声啊？ 你看没看过那些美国职业篮球，他们不就是 摄像机经常扫到观众席，扫到谁要是情侣呢，你们俩最好打个 kiss 亲一下，扫到这个妇女呢，你们那个击个掌，哎，是怎么着，那个亲一下 妇女也得亲一下， 父亲和女儿 啊， 反正就图一个欢乐的气氛嘛。 他我愿意扫到我，反正得亲一下呗。 对，你旁边挨着那个 四个壮汉。 哎呦， 新生开学你当时什么心情感觉？ 哎呦，充满了新奇啊，到新环境了，上大学了， 哪儿都想转转去，是不是？ 嘿， 得熟悉环境啊。 第一想去转哪儿呢？ 故宫。 你旅行了， 咱吃烤鸭，大长城。 哎，你就不想先报道吗？ 买国服， 这是老乡进城了。 进京赶考呀，这是属于 进京赶考，进京赶考干嘛？ 他是得赶考啊。 我们村就我考到了北京的大学。 我觉得还得退回去。 为什么呀？ 要是买那批国服怎么办？ 咱说在学校里，你最想先去哪儿呢？ 我先去办食堂那卡。 哎呀，到底是王大伟啊！ 对对， 现在一食堂、二食堂、三食堂转几圈， 办几个卡？ 一个卡就行了。 当时你不知道啊， 以为分堂分办。 分堂， 我还得过堂。 尿住呢？你先去哪？ 澡堂子。 我那么脏呢？你现在宿舍、教学楼、图书馆、实验室这些地儿，你是不是得去、啊？ 宿舍你是不是加个女生俩字儿？我大妈给拦住了，不让进，小伙子，赶紧。那我在底下看看行吗？ 哎呦，没见过宿舍楼， 这楼真奇怪，没有男生。 哎，你还不如看故宫去呢。 大妈，他们那个最高住几层啊？ 说去说去说去说去。 你叔叔这楼不就完了吗？ 完了，到那个自习室，哼，这屋女生太少，关了。下一屋，这屋座儿多，女生少，不行。 我说啊，小花，别再 这屋 编排我们俩了。 仨女生，我坐中间， 没座。 怎么那么狠呢、啊？小花，你要是考大学呢？堂里说啊， 我上图书馆好好学习，我都废寝忘食了，已经快。周末还学习？ 不是，等会儿等会儿，你刚报到就废寝忘食了？ 嗯，那去食堂不是那个？ 你看看， 跟我一样吧。 结巴们，下面是广告时间。秋风起，蟹脚痒，金尺尊阳澄湖大闸蟹如约而至。每年中秋答谢客户、孝敬长辈，首选金尺尊大闸蟹。市面上大闸蟹品牌太多，说起这个金氏尊牌阳澄湖大闸蟹，可是十年老品牌，专注高端大闸蟹市场，全国50多家直营门店，北京官方专卖，全程2小时送货上门，礼卡火热销售中。中秋礼金氏尊，预订电话52886111，52886111。 你刚报到就废寝忘食了？ 嗯。去食堂不是那个。 你看看， 跟我一样吧。 我说钢琴房。哎，你们知道吗，像咱们呢还是普通的大学生，对吧？怎么叫普通大学生呢？就是放到校园里呢 就没了， 不知道你是谁。 多新鲜呢、哎、出名的， 出名 的,、 啊、出名的， 拿过什么诺贝尔奖， 拿过奥斯卡奖， 参加过什么表演了， 对、 在什么仪式上担任主什么了， 主 什 么，也许 就做饭的，还是 对，有什么主持啊、主奏啊，是吧？ 对对对， 主奏 主演啊，这之类的吧。 就这主奏我没听说过。 首席， 哎，首席我听说过。 对对， 主奏没听说过。 其实每个大学都有自己的优秀的学生， 对呀、 在各个行业可能都是出类拔萃的人物。 是是， 只不过你不了解。 什么辩论大赛？ 哎，我了解。 你啊，哎， 我的意思是什么？因为咱们像这种其他行业的，他很少有那种疯狂粉丝。跟踪到校园 有 拍你，拿相机拍你啊？ 啊，不是拿照例拍你啊。 你比如说王俊凯，知名不知名？ 知名。 说呀，他的粉丝就混到了北京电影学院，他不是上了北京电影学院的表演系还是导演系了？忘了。 我也不知道。 偷偷的跟着王俊凯，拿相机咔着他， 拿他当小广告， 不是拿小刀划。 哎呀，拍呀！ 小花，你说一声，别做那动作，那跟耗子挠门似的。 小花，你能说专业一点，来照人家。 对， 你说拍摄都行， 偷拍 似的。 对， 这词儿老点儿。 完了，王俊凯开始没太注意啊，该吃吃，该喝喝， 啥事儿别往心里搁。 该学习学习，但是呢，后来就发现这四位怎么老跟着我呀？ 这四位， 周围同学举报了这四位了， 甲乙丙丁。 你干扰我们学习的环境是不是？纪律。没时没点的， 那这样的粉丝啊，确实是让人觉得有点过分了。 你应该理智追星，好不好啊？偶像与粉丝的最佳距离是什么？ 什么？ 是舞台到观众的椅子。 这有多长啊？ 看你哪排了，你二楼远呢。关注人家作品，对不对？ 对。 你 不要天天插到男人生活里面，特别是打搅人家的大学生活。 中学生活也不应该插。 你看那王大磊，你想想啊，假设你是这个 TFBOYS 里面的一个， 我谁？ 人家不， 反正你形容你替补吧。 我是替是吧？ 有那么几个， 总共上了两回台， 还挺迷恋你，一天到晚跟着你。你上自习，他们坐你对面。 坐我对面， 不是 图书馆自习 不行，有图书馆是大桌子，就四面都能坐。 你吃饭坐你对面，洗澡站对面， 我一个也坐我对面，泡池子。 那实在是你洗时间太长了，瞪着你。 看电影坐你对面， 这是什么电影院里边跟公交车一样有反座？ 没听说看电影还有反座的。 踢着那椅子看你， 对， 你说你是不是毛骨悚然？ 但所有都得看他俩， 干扰不干扰你大学生活？ 对，太干扰了，尤其是在池子里跟电影院的时候。 你的隐私都得不到保护，是不是？嗯，这样你就该报警就得报警，该通知保安通知保安。 这不在一级别。 后来那四个嫁出去， 不是俩人吗？嫁出四个去？ 不是王俊凯那个， 不是我那俩。 你那俩还在池子里套着呢， 同学们都说干得漂亮。 我先问问，这说这四个还是我这俩？ 说 这六个。 所以上学这些事儿真是多了去了。 是 那个上学的时候分宿舍，其实这也是一个挺关键的地儿。为什么这么说呢？哎呦，四年呢，现在上大学的这批孩子呢，大部分是独生子女，所以呢，一个人生活他习惯了以后啊，他到群体生活不一定那么适应。 对，这是实话。 你像有的孩子洗得早，哎，有的孩子夜猫子，那 作息时间不一样，确实 必然互相会有干扰，引起的矛盾纠纷呢就由此而来了。 而且上大学之后吧，来自哪儿的同学都有，有的来自大城市，有的来自小地方，那大家伙的生活习惯确实差很多。 嗯， 对，互相都得迁就，都得理解。 是吃臭豆腐那位受不了， 对，那抹香水 这位受不了。 你说这下象棋的别啪上面那受不了，上面那下来玩牌了， 炸你！ 玩着象棋那受不了。 这宿舍里怎么成游戏室了？ 啊，最主要的是学习。你刚聊两句那位， 他当然是打虚是不对呀、啊，他是怕他自己的书看不清楚了。 是啊，你刚听歌唱起来的那位， 他是怕自己的音乐听不着了。 对嘛？ 你这刚睡着了，他是嘘， 他嫌你呼噜声太大。 你说那我吃两口东西吧。 他觉得太烫， 我这是自己吹呢。 所以在南京大学呢，为部分新生推出了一个生活习惯的普查，提前摸清你们的作息时间、卫生习惯、学习特点。这个卫生习惯 就是爱不爱洗澡，爱不爱洗澡， 干净同学最好归一堆， 爱不爱刷牙， 不干净同学归一堆，是吗？ 不干那屋没法看了。至于怎么归，我觉得这还是比较讲究的，可能还是得插会儿来。 咱们上学那会儿啊，好像还没有这样的摸清的调查吧？ 根本没有，就是按那个班级按学号分。 对， 那就是按传统的方式的话呢，可能更容易锻炼大家伙的协作跟包容心。 毕竟也是一个人际交往的舞台嘛，学校。 对啊， 哎对，因为进入大学就像是进入小社会了。 对， 互相的都得适应适应，就算是提高自己的能力。 那问问你一小桌，你如果调查哈，你夜晚休息的时间大概是几点钟？ 比如说我是十二点， 早晨起床时间呢？ 十二点， 你还上不上课了？ 那前几节都旷， 后来我不当没旷了吗？当旷工了吗？ 平均换洗衣服的频率，哎，这我想问问你，平均换洗衣服的频率是？ 回家再换吧。 你不是一个月回一次吗？ 他是半年回一回， 放假了回家，这个一周换一回。你分什么衣服？你说运动服，自己穿贴身的衣服，是不是得换的频繁一点？ 哎，你们说要是打呼噜的和不打呼噜的，那么打呼噜的放一个屋里会不会很壮观？ 嘿，好家伙，炒蛤蟆坑了， 这很难得这么归类。 你们的宿舍当时有过争执吗？ 有过呀，正常啊。 就是因为睡觉的事吗？ 啊，那倒不是。 哎，什么事儿都有可能。 嗯， 那你们是本人吗？争执本人吗？ 哎呀，是不是当事人？ 我们派代表去争执去是吧？ 不是，你们据我了解很容易惹祸的啊。 小花，我觉得男生啊，事儿多的是少数的， 是吗？ 我认为女生啊，这个事儿多的是多的。 哎， 这个谁占谁点地儿吧， 这个花儿吧，什么这反正说不上来啊，谁到谁坐谁床了，谁到谁用谁东西了，这个事儿你们女生啊， 你是怎么知道这些事儿的？我想知道。 不用知道，想就能想出来。多用一下肥皂也得不乐意。 你想，女生都这么想。 对了， 你天天在这女生宿舍楼底下没少待吧？ 他半夜听床根儿嘞， 没砸着我就是好事，是不是吧？ 不至于偷这么细啊，就是确实有些事儿上女生情欲过不来，多少拌两句嘴，但是我们不动手啊。 啊、哦，我们是甭管过来过不来都动手， 我们不拿臭球鞋熏对方啊。 不是，我这按的小脸纹是吧？ 我们顶多摔个门，我们不拿那足球砸门呢。 这各有各的表达方式，这想说明什么呢？ 说明多少都会有一点点小问题，但是善于沟通都能解决。 也太正常了， 小小一副牌，社会大舞台嘛。 少看小品吧啊。有那功夫好好学习。 我问你们，假设说你们要上了的是这个职院生物工程分院，你们俩 什么院？ 职院， 也不知道干嘛的。 哪个职啊？ 你是来自富平县庄里镇神之村的。 你啊，把你嘴里那哈喇子呀都咽了，我重新说一遍行不行？ 我都不知道你在哪儿来的，小叔。虽然我听明白这地名了，但我不真不知道地图上那地方在哪 儿。在哪儿？ 哎，你呀是来自富平县庄里镇神之村的。 你神之村的 哦， 应咬住，这个职院生物工程分院的一名新生， 刚来。 他呢？ 我来自哪儿？ 你呢？是职院富平职业农民学历教育班的新生。哎， 农民学历，这什么学历啊？ 就我这 本科学历、研究生学历，农民学历。 就我出来，我这学历不如你。 农民学历教育班。就这么回事啊！ 啊，就是提高农民整体的这个素质的提高的。 好歹你上了个大学，我这应该是你那下属的。 你呢？44岁，大磊44岁了。 我44了。 营养柱呢？21岁。 我比我年轻。 完了，你们俩一进学校以后一看， 怎么样？ 二叔。 哦，他是我侄子。 其实真正的新闻是爸爸的。 哎。 我觉得 就他假设我是你爸爸， 我怕他不干，我换成二叔了。 啊，不行，我干，我干，就这么说吧，这样离事实还贴切点。 这都是假设，你也不要 心 里 去啊。出门爱叫不叫，现在就这会儿我是你爸爸， 就是为了让大家更便于理解你们关系。哎、 我干什么了？ 哎，你们就在一个学校上学了，你还级别低。 对、哎，我是这附属的什么什么学校。 你新生，你入学他你师哥， 家里我是你爸爸，在学校里你是我师哥，什么辈儿？ 你也是第一次进这个教育班， 我爱笑， 两眼一摸黑，然后呢，营养柱就带着你到各地转一转。 我跟他商量好了，白天在学校的他是我师哥，晚上回家我是他爸爸。 哎，告诉你说要经常参加咱们县上农广校的培训， 嚯， 让在这个过程中你深深感受到知识的重要性。然后呢，你就特别特别想继续教育，把自己的农场做大做好。 我还有农场呢。哎呦，我还真不错。 你是农场主啊？ 我这家庭还挺富裕。我作为一个农民，我考这分可不低了。 妻子很理解，不但没有阻止，非常的支持。 那应该啊。 去你的吧！ 当然也有些亲友，比如他爸爸就说了：“ 哎，等会儿，我不是他爸爸吧？” 啊，对，你不是二叔吗？ 啊，原文说我是他爸爸。 哦、好的好的，那二叔就说了。哎，你这么大年纪还上个大学，能学个啥呀？太浪费时间，还浪费钱，都调侃你说，和儿子一所学校，说出去让人多笑话呀。 这有什么可笑话的？ 这个哪个地方语言发声都是一声那调门，还嘎嘎嘎的养鸭子呢。 但是呢，这些声音并没有让你打退堂鼓，反而激发你迎难而上，必须给儿子当师弟的勇气。 当一辈子爸爸觉得没劲了，必须让他成我师哥。 所以呢，到了学校以后，你经常得到师哥的邀请。 你等会儿，我想知道这事儿就是为了倒腾我们俩的关系啊，还是想说明我好好学习啊？ 说明好好学习啊，确实是呢，按照这个师兄弟的伦理，师兄弟的规矩，学弟打壶水来呗。 对，这你就在学校。 哎，你就一瞪眼，我是你 爸爸。 有的时候呢，他会跟你说，哎，爸，要那个什么生活费，还有这个电话费，行。不用跟我打电话说了，我都搅， 我都给搅出来了。 谁叫我是你 师弟呢？ 哎，怎么不叫好听的了？ 这会儿该交钱的时候，我成师弟了。 学校同学都说，这回请家长就方便喽。 你要犯事儿呢，学校就得请我们去。我这当学长，还得说孩子，这以后多批评、多教育、多管教。 当然了，父子同校上大学，爸爸是新生，儿子成学长，也成为了一时的美谈。 对，我这叫送子上大学。 他叫互父同学校， 互父同学校，送子上大学。 上下来，横滨父子同学，还有个吉祥话。 哎呦喂，像这过年贴的。 哎，我再问一个小细节啊，你们上学的时候，学校发一些生活用品吗？ 生活用品好像不发，都自己带。 水杯。 对。 笼子、牙膏、牙刷。 对，都自己带。 床单有吗？ 啊，床单有，床单有，床单有。 被窝呢？ 被窝也有。被窝、床单、褥子，这都是有的。 都有。你说，就是一个屋的同学都盖的那种蓝色朴素的布面被，这位一个这个丝绸大鸳鸯花被。 好，刚结婚这位 拿宿舍当洞房了。 本节目由金世尊牌阳澄湖大闸蟹特约播出。金世尊阳澄湖大闸蟹，更高端的中秋蟹礼，5288-6111。 快乐大街，快乐事儿。今天我们节目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走进我们的小院儿里。小院儿里也是人来人往，趣事多多，欢迎您常来坐坐。主持人小底代表特约嘉宾相声演员英宁、王磊，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文艺广播以下的精彩节目。